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我记得你。 倒是厉道勇先开口了，严君玉垂着眼睛道：“ 我叫严君玉，也是东宫半读。” 凌烟阁上的严侯府。 是。 严仲卿是你父亲。 严君玉万万没想到他能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来，不由得抬起头来问道：“ 你认得他？”“ 我有位朋友一直称赞他是百年来大周最好的将才，最近才改口，所以我记得这名字。不以百姓操心国家大事，真是野心大吧。” 厉道勇自嘲地笑笑。“ 一点也不。” 严君玉本能地反驳道，说完才觉得自己太急切了点，悻悻地补充道：“ 本来就该心系天下的。” 厉道勇却不说话了，打量了一下严君玉：“ 你这个人倒挺有意思，比荣浩像样，有点像我以前在东宫见过的一个人。” 严君玉这次没有问是谁，只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闷声道：“ 其实我今天是替人给你带一句话的。洛恒先生说，你上次没写完的诗，他替你续上了。” 几乎在听到洛字的瞬间，厉道勇的目光就柔和了一层。严君玉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神。厉道勇在牢中关久了，眼眶都有点陷下去，然而听到洛恒的名字后，却瞬间亮了起来。那并非当初在宜春宫那种殉道者般的亮，而是很温柔的，像春日踏青时的阳光那种亮。“ 他续的是什么？”“ 鸡黍之交终有信，勿忘兵谏复初心。”“ 续得很好。” 厉道勇虽是笑着，眼神却有点悲伤起来，又似乎有点无可奈何。严君玉不会写诗，但也知道厉道勇一定听懂了意思。本来他是传信的，信传到就可以走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问道：“ 是为了他吗？”“ 什么？”“ 你父亲告你忤逆，让你被夺去功名，是因为他吗？” 严君玉知道这样问是失礼的，还是忍不住。厉道勇也不是一般人，竟然也不觉得冒犯，坦荡答道：“ 是。”“ 为什么？你可以娶一个门第低，只想要锦衣玉食的妻子，或者赎个名妓，虽然名声也不好，但是这样的才子也不少，至少你父亲就不会告你忤逆了。你父亲是因为你不愿意传宗接代。”“ 这话是你想出来的？”“ 是荣浩说的。” 严君玉很老实地承认了。事实上，是荣浩以前评论厉道勇时说的，他是七窍玲珑心，又风流，所以想了许多歪点子。严君玉虽然听了个半懂不懂，但也觉得似乎有点道理。厉道勇淡淡道：“ 料你也说不出这话，你真想知道？” 严君玉点头：“ 因为我不想传宗接代，我觉得洛恒就是这天下最珍贵的人，他值得一个完完整整的厉道勇。除了他，我妻子的位置不会给任何人。他是剑姬也好，是琴师也好，这层皮囊下，他与我是一样的人。” 厉道勇平静地看着严君玉：“ 你们都问我，我倒想问问你们，我一片真心要跟他一生相守，怎么就比世人低贱了？爱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，问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千年前就有这样的事，怎么到了我们身上，你们反而不记得了？要是洛恒是个女子，你们也能出主意，让我娶妻纳妾，传宗接代。” 严君玉被他问得愣住了。厉道勇这番话如此荒诞乖僻，匪夷所思，但细想之下竟又无可反驳，他不由得无言可答。厉道勇见他愣住，反而笑了：“ 哼，况且你也见过洛恒，你觉得以他的脾气，我但凡踏错一步，这辈子还能见到他的人？ 梨子胡同里的那个琴师确实是如同傲骨铮铮的文士一般，想也知道是宁折不弯的。严君玉知道他的诗写得好，只怕文才不在厉道勇之下，世人大概会觉得教坊司的见籍是不配和江南世家的才子相提并论的。但厉道勇这个人怎么能以世情来判断呢？这世上竟然有这样的道理，两个人不论身份如何，地位高下，相貌般配与否，只要两情相悦，他们就是全然平等的，必须付出同等的代价，不能打一点折扣。自己当初在宜春宫没能问成厉道勇那个男子和男子如何成婚的问题，在今日得到了答案。严君玉心中情绪激荡，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没遇到过好老师，不知道这就是被人点化关爱的感受，只怔怔看着厉道勇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厉道勇只是带着笑看着他，隔着牢栏，仿佛两人身处的不是赵玉的牢房，而是待客的厅堂一般。严君玉醒悟了过来，仓皇地看了一眼周围，显然想到了身处何地，他的表情很快垮了下去，显得有点可怜。 但是你…… 但是我要死了。 厉道勇淡笑着补完他的话。 我早就知道了，圣上新宅赵玉里死了不知道多少文官了，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在写那出赵军出塞时就已经知道这结局了。 那你为什么还要写？ 严君玉急得汗都冒出来。 严君玉，你去过江南没有？我幼时在江南长大，江南的海边有一种青蟹，每年从海中回到滩涂产子，到了春分这一天，小蟹就成群结队地回到海里去，所以海鸟就聚集在滩涂上等着吃小蟹。第一只爬出去的蟹一定是要死的，谁都不想做第一只。但是如果没人做第一只，大家都得饿死在岸上，那么谁来做第一只蟹呢？ 他见严君玉听懂了，笑着道： 蠢的人不知道做，聪明的人不肯做，那么只有最最聪明的人第一个爬出去被鸟吃掉，后面的蟹才肯出来，蟹群才能活下去。你说是不是这道理？ 厉道勇像是在讲一个极温馨的故事，结局却比严君玉听过的所有故事都凄惨。凌迟这两个字如同一把利刃横亘在这故事的结尾。 你并不是一定要死的，穆昭然就没有死。 别傻了，穆昭然能活是因为他牵扯朝中势力，他是带着功名和身后的世家投奔太子麾下的，怎么会成为牺牲品呢？再者有我朱玉在前，圣上一定会把对他的怒火发泄在我身上的，只怕还不肯轻易杀掉我呢。 他像是在解释，忽然笑了。 原来真的有苦刑啊。 原来他一边说话一边在看严君玉反应，已经猜了出来。 车裂，活寡，凌迟。哼，原来是凌迟啊。 严君玉忍着不说，厉道勇还是只凭一个眼神就得到了想要的答案。他笑着叹道： 还是如此心窄，还好我没让洛恒进宫来。 严君玉心里如同有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垂着头默默咬牙。厉道勇是戴冠利玉的，见惯了少年人伤心发狠的样子，如何看不出他这神色？ 这有什么好伤心的？功名是我自己不要的，昭君出塞是我自己写的，一环扣一环走到今天，都在意料之中，也算求人得人。 严君玉只是低着头不说话， 他最近常常这样，因为太多事他毫无办法又无法接受，所以只能闷着自己跟自己斗气，几乎快忘了没进宫时有多么自由自在了。厉道勇安静端详了他一会儿，忽然道， 其实你很像我。 我一点也不会读书。 这和读书没关系，我见过的人都可以分为两种，用兵器来比喻，有些人像一柄剑，佩剑的人是要当君子出入庙堂的，而刀则不同，将军可以用刀，贩夫走卒也能用刀，所以风尘之中常有至情至性之人。我年轻时写过一句诗，清风剑冠不平世，磨平心中万古刀，但那是狂话，心中的刀是磨不平的，就像荆轲刺秦，虽千万人无往矣。 厉道勇伸出手来，穿过牢栏，点在严君玉胸口上。他的手指很轻，严君玉却觉得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壳而出。 你这里有一把刀，严君玉，你不属于这里。 厉道勇收回手去，不再说话。严君玉是听懂了他的话的，他其实今天来这里是想问厉道勇，你那天说东宫失去了智囊，后来又说天下文章与你平齐的只有一人，这两个人是同一个吗？但听了厉道勇这些话，严君玉忽然不想问。历史上有那么多有名的剑，湛卢、太阿、轩辕，却很少有名刀，刀总归是要用在战场上的，大开大合，如果悬在腰侧也跟着出入宫闱的话，恐怕要被嫌笨重，怎么也不如佩剑潇洒好看的。但刀自有刀的用处，那么那个叫萧云的人，他是喜欢刀还是喜欢剑呢？严君玉心中有事，回去的路上也闷闷的，敖季见他不说话，推了他两下。 哎，你这两天别靠近赵宇这边。 为什么？ 后天是厉道勇凌迟的日子，刚好是秋狩祭天开猎场的日子，殿下不在宫中，圣上还是把厉道勇当成东宫的人了，选那天杀他是给东宫留体面，父子间不撕破脸，懂吗？ 懂。 懂就好，你这几天乖一点，等猎场开了带你打猎去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